在千禧年后没多久揭破的卑斯省恐怖农场，震撼全加拿大，很多之前突然人间蒸发的刘鶯，怀疑都可能已经变成 Robert Picton 亲手炮制的肉肠，被放入罐头，落入食家的腹中。能够挺身而出，在法庭上面指控 Robert 恶行的女子寥寥可数，其中之一就是曾经进入过农场的 Lynn Anderson。 她自己本身都是一个吸毒者，她声称有一晚亲眼目击过 Robert 在屋里面整个汤人的过程，遇害者正是她在街上面找回来的妓女。可惜 Lynn 因为最终受到 Robert 的恐吓，一直不敢去报警，亦都因为这样，这场暴行继续蔓延，很多妓女都有入无出，不幸被屠杀。叫天不应，叫地不闻。 剛才 BO 裡面提到的這個 Lynn LYNN 咁嗱，佢咧聽上嚟咧，佢過嘅生活好糜爛啦，甚至乎最後就成為咗呢單案一個咁重要嘅證人啦，亦都係識呢個 Robert 嘅案中呢一個變態狂魔。但係咧，原來佢讀書嘅時候咧，即係聽上嚟都即係都幾可悲啦。原來佢讀書嘅時候好叻嘅，即係一個好出色嘅運動員，就攞好多獎牌嘅。咁但係唔知點解後嚟咧就沉淪呢個毒海。 做運動員找不到出路，好可悲！我成日聽過呢樣嘢， 真係唔知啦。佢點解會識到 Robert 咧？就因為佢哋有個 mutual friend， 大家有個共同嘅朋友，嗰個人咧叫 Gina。 Gina 咁樣識到嘅嚇，咁跟住咧，點解佢哋又會同阿 Robert 咁熟咧？就因為咧，阿 Robert 咧就表現得咧非常之闊綽，咁就同佢講話，你想吸 cocaine 冇問題啊，咁樣嚇。咁啊，就俾錢佢啦，帶佢去一個好方便嘅地方去採購啊，咁樣啦。 採購。 所以咧，佢就好樂於咧同佢咧為伍啦。咁亦都係咧，成日咧就係去佢個農場嗰度咧打等咯。 豬仔樂園。 所以咧，亦都係爭啲咧，佢自己都出埋事啊。咁啊，當然佢最後咧，即係可以逃出呢個苦口啦。如果唔係，佢都唔可以上庭作證啦。咁他其實咧頭先都講過啦，佢其中一次咧最驚心動魄的經歷就係咩咧？就係話佢喺呢一個Robert 嘅農場裏面咧，就聽到佢同一個啱啱喺街上面帶翻嚟嘅妓女咧，就發出一啲好得人驚嘅聲音喺間房度。咁但係嗰啲聲音咧又唔係嗰啲 唔係叫床聲， 唔係叫床嘅聲，正常嘅聲浪啦，而係一啲好怪嘅，即係慘叫聲諸如此類啦。跟住佢就打開道門嘅時候咧，就發現即係佢偷偷地裝嘅話嚇，咁啊跟住咧就發現咧，佢見到咩咧？見到頭先有講到咧，就係話見到佢個眼嘅水平線咧係見到一隻腳嘅，即係見到呢個女人嘅腳啊！佢係搽住一個紅色嘅指甲油。 眼嘅水平線當時 即係話佢企喺度，但係佢見到水平線咧係一隻腳嚟嘅。 係。 咁點解會咁咧？ 吊起咗啦人。 冇錯啦，因為佢發現咧，原來佢係俾人吊起咗嘅。 嚇。咁樣玩得激，吊起亦都唔出奇。 咁但係問題，佢見到個女仔已經死咗㗎啦，即係奄奄一息㗎。咁同埋咧，佢係流住好多嘅血啦，亦都咧見到咧喺呢個台度咧，好似咧有一啲好似馬毛咁嘅嘢。咁其實係佢啲頭髮嚟嘅，應該係成扎頭髮咧。是 即係甩咗出嚟成執嗰啲， 拎咗落嚟嘅，即係俾人哋撕咗落嚟。甚至乎咧，佢就話見到佢咧，其實係俾人剝咗皮嘅。 哦，剝皮， 剝緊皮啊！咁同埋咧，佢就話呢個男人咧，見到佢喺度切切剁剁啦，喺度唔知做緊乜啦。咁佢好驚咯，真係驚得好緊要咯。佢真係冇諗過，即係原來咧，佢係會做一件咁嘅事咯喺度。 佢見到一個人俾人剝咗皮，咁老實講，唔好話一個女人啦，我就算阿喵咁大隻，見到有個人俾人剝咗皮，阿喵都驚啦。啱啱啊！ 我見到一半我已經驚， 係咯。 咁佢話咧，其實咧，佢俾人呢、這個女仔俾人哋掛上嚟嗰個情景咧，佢就覺得好似係佢即係個農場裏面咧，你平時去到呢個街市都見到啦，嗰啲豬咧咪俾人哋斬咗湯之後，咪一隻隻咁吊喺度嘅。佢話嗰個情景咧，就令佢諗起呢樣嘢啦。即係同埋呢，即係佢就覺得呢個男人好似即係好唔對路啦，做埋啲咁嘅嘢。咁跟住咧，佢曾經咧就出過聲嘅。咁但系呢个阿 Robert 就同佢讲话，你唔好爆我出去啊！如果唔系咧， 你都俾我剥埋皮啊！ 吊喺佢隔篱嗰个就系你嚟噶。 哇，好唔寻常呢件事。 喂，但系其实佢都好彩噶啦，佢曾经见到呢啲咁嘅事，而且亦都话佢咧经常去嗰度打趸。佢咁耐都冇事发生过。 嗱，点解咧？嗱，呢个女仔咧，佢又讲翻， 佢覺得佢自己咧，其實佢作用係咩咧？就係、是、咧，要令到呢個男人，呢、這個男人咧，要令到佢自己咧更加容易去揾到一啲獵物翻嚟。 哦， 因為佢如果成日帶住佢出去去獵物嘅時候咧，咁變咗嗰啲女人就對佢，即係嗰啲妓女對佢冇戒心，因為佢個樣都唔係好啦。即係大家都見到，你話佢似邊個啊？ 有少少似阿撈輝啊，梁家人咁樣。 咁梁家人靚仔好多，同埋即係冇咁猥瑣嘅。咁佢就比較個樣咧，就唔係好似達馬嗰啲咁靚仔咧，係咪啊？好似阿Mel嗰啲咁靚仔咧，即係令到啲人對佢冇戒心。因為大家都會記得啦，達馬嗰單嘢就係話嗰啲男士咧，即係好多點解會去咗佢屋企咧？一來咧，佢就用利誘嘅方法啦。就話我俾幾十蚊你，喂，嚟我屋企嚇，你咁科嚟我屋企影翻啲男模照咁樣啦，好易賺嘅咋咁樣。咁啊，跟住就啲人先冇戒心去咗佢屋企嘅，同埋因為佢個樣 OK 啊，即係 decent 啊， 即係唔係好似一啲變態狂魔嗰只嗰啲 啊？係啊，即係個鬼故王咁嘅樣，咁啊當然係 咁樣就 於佢啦， 咁樣就掂啦，好似咁嘅樣， 係咪先？唔戴帽好啲， 戴唔戴帽都咁有型。 戴帽好驚啊！咁所以咧，佢因為佢本身個樣唔係即係討好嗰啲咧，咁所以我諗佢自己都會有個即係戒心，即係知道唔係咁容易可以引到啲妓女去屋企咯。同埋佢不過佢平時都有開好多 party 咧，咁嗰個都係一個即係方法啦，都喺嗰度可以揾到啲獵物啦。 咁始終喺嗰個年代，即係你知啦，外國嗰個年代好多時都唔同香港，即係成日用香港嚟比啦，即係咁 fashion 咁新潮啊嘛，即係尤其是有啲即係嗰個地方其實係屬於溫哥華東部啊嘛，咁嗰個年代啲人仲可能講緊係啲科技啊，或全部都唔係特別追求嘅。咁啊，點解啲失蹤者其實嗰時唔會興話有咁多個電話嗰啲噶嘛？即係香港人就話好早期已經細路仔都拎住個手機啫，但係外國啲人可能隨時。即係 call 機都冇啊嘛，咁啊加上佢成日搞埋嗰啲即係原油啊，即係搞又飲酒啊，搞嗰啲樂園 party 嗰啲咧，咁啊其實令人對佢嗰啲戒心唔會好高嘅，因為覺得至於個個都去度玩咗，我怕咩去啊咁嘅 係呢個呢一個 Lin 咧，其實佢都有講翻咧，就話呢一個 Robert 咧，其實佢啲錢咧周圍擺嘅，即係話佢嗰個拖車嗰度咧，成日都揾到幾十蚊啊。$100啊咁樣啦，咁話説咧，佢咧就有攞翻啲錢出嚟，就話喂，你有啲錢喺度喎咁樣嚇，跟住話嗰個男人就同佢講 ，Robert 同佢講話，得啦，你攞去使啦咁樣， 即係好 慷慨 嘅，係咪特？係咪特登擺喺度等佢攞嘅咧？明益佢嘅咧？ 唔知道，但係咧就當呢個女仔呢、這個 Lin 上庭嘅時候，佢講翻呢啲嘢咧，人哋唔信佢啦，因為咧就話即係唔係應該點講咧？這個控方辯方唔信佢，因為辯方就話。我就真的不信啦！你咁中意吸毒，吸毒要好多钱噶嘛？你揾到啲钱，你会咁自愿咁好死交出嚟？你分明讲大话咯，咁样 可能有好多咧。 唔系咁啊，同埋我问题就话佢喺点样情况之下揾到咧？如果我喺正你面前，咦，我坐你架车呢度有钱我咁样啊，我都要扮下嘢噶，系咪先？ 系。 同埋可能试过第一次，佢话俾佢咁样，佢就预咗，原来我拎出嚟话俾佢听，会俾我嘅，咁啊怕乜嘢啫？ 咁我真係唔知㗎呢、這個。 即係如果地下見到都話，我綁下鞋帶先，我綁下鞋帶先，跟住收落個鞋籠裡面咁樣。兜兜面喺前面咁，咦？你咁多錢嘅，咁即係冇得話見唔到袋咗佢咁嗰啲啦。 咁所以佢就係、是、嗰次嘅經歷咧，見到即係阿 Robert 咧，原來喺度劏人啦，甚至乎見到佢咧，即係成身都係血啦，個樣就即係話好似我咁啊，佢成身都係血啦，同埋即係見到佢即係好似一個。即係變態嘅屠夫咁樣嘅時候咧，佢就真係好驚咯，就諗方法即係去走啦。咁亦都即係而呢一個 Robert 咧，亦都竟然係冇當場殺佢。 我覺得呢個亦都係嗰股狂妄嚟嘅。佢好似覺得呢個阿 Lin 已經俾佢收歸咗為隊員嘅一個 喺佢鼓掌之中 係 咪？ 係啊，即係你見到我做啲咁恐怖嘅嘢，你敢篤爆我，你死梗啊你！佢會覺得佢唔會篤爆佢。 係。 即係嗰種嗰股狂妄，即係覺得 control 緊佢啦，已經 係呢、這個阿 Lin 甚至乎咧就話阿 Robert 咧係叫佢即係俾錢去搭的士咧，叫佢買毒品食，即係繼續供佢吸毒。咁、反而咧就冇向佢施毒手喎。咁亦都係即係好奇怪，我覺得呢、這個啲。 我聽到呢個位置，我覺得我要有少少逆思維去諗啊，成件事 可能不是啊，呢啲阿 Lin 所講嘅口供，我為咗保護自己嘅啫，成單嘢。 點咧？ 其實如果佢唯有用呢個方法先可以同警方解釋得到點解咁耐都唔爆大鑊。 哦， 咁耐都唔使死。 我就話俾人，其實咧話調翻轉嚟講，其實可能阿 Lin 咧就每一次就要挟阿 Robert， 叫 Robert 俾錢，嗱你唔俾錢我咧，我就爆你大鑊。咁阿 Robert 每次俾錢佢，咁、其實就唔係係我執到錢同阿 Robert 講，喂有錢啊！阿 Robert 好慷慨俾佢，係成件事調轉咗。 我哋真係叻嘅啫，鬼故王，即係有偵探頭腦嘅啫。 係柯南啊嘛， 冇錯啦。呢、這個辯方咧就係話，喂唔係，有證據顯示咧，你係寫個勒索信，要呢、這個阿 Robert 咧俾錢你，你先至唔爆響口咁樣嚇。 哦，佢信都寫埋， 即係你做過啲咁嘅嘢，咁係咪真係做過啊？嚇，你係咪即係咁即係唔係咁點講？即係你係因為驚所以唔講啊，定係點咧？sorry， 呢個控方唔係辯方，控方 唔係即係其實我覺得佢係為咗將自己嗰個應有嘅罪名咧就轉移咗啫。等人哋唔會覺得佢係，因為知情不報佢咁樣都係唔啱啊。 係 啊， 幫兇咁就其實 係。咁但係都證明佢真係知啊。如果佢真係勒索嘅話，係咪先？真有其事啦。咁同埋咧就話佢自己亦都解釋翻咧，佢話我如果唔係驚到咁咧，我一定會即刻報警咯，即刻打911咯，去最附近嘅警署咯，因為佢真係太驚啦。但係當時見到佢劏人啊。 同埋嗰時如無意外，佢都索咗毒品，即係佢都唔係好有理智嘅情況下啦。只可能佢呢個 moment 咧，又見到哇好恐怖，但係個 moment 已經即係咁都唔出奇，因為佢已經被毒品影 響咗。所以成件事一定唔係咁簡單啦。老實講，如果我係 Robert， 我喺呢個殺人過程裏邊俾阿 Lin 撞到嘅話，我諗我會做法可能會殺埋佢嘅啫嘛。但佢竟然會放佢，我覺得成件事就唔係我哋睇咁簡單。 有啲唔係好 尋常。 係啦，可能中意佢咧。 會唔會幫兇啊？ 有份啊，一早知嘅可能。 渠道嚟啊！如果唔系，点会话带住佢出去容易啲勾引到其他嘅刘恩咁样？有啲用途嘅呢个链。 但系呢一个链亦都有解释咧。其实佢觉得，就算佢讲出嚟咧，警方都唔信佢，因为佢自己本身咧就系一个吸毒者啊嘛。咁吸毒者人哋梗系话喂，咁你而家好多幻觉啦，你见嘅嘢系咪真噶？系咪你自己谂出嚟噶？即系你都知啦，即係如果吸咗毒嘅，真係咩都會發生，咩都會見到噶嘛。你會見到啲，即係好似嗰次唔知邊個同我講話佢個 friend 吸完呢個 cocaine 之後咧，佢就見到吸咗冰啊，吸冰之後咧，見到個飛虎隊衝入佢嗰個窗口嗰度啊嘛，想破窗而入啊嘛，咁樣即係咁嘅幻覺都有噶嘛。所以你話見到一個你個 friend 喺度劏緊人喎，咁人哋信唔信你咧？即係佢覺得佢自己都未必即係可以說服到警方， 都會 係 嘅。 唔係咁啊，問題就係、你警方點樣睇啊？呢件事就係話，如果你選擇真係唔信佢嘅，而呢件事真係而家講緊人命啊！我唔係講緊喂，我見到有個 friend 俾人打咗身啊，嗱打咗身好地地喎，你而家話佢劏人喎，咁你真係選擇唔信佢嘅時間，其實到最後尾發現係真嘅，其實警方都有孭鑊噶， 孭唔起添，仲要 係啊。 咁但係佢咧，呢個女仔其實阿 Lin 咧，佢一路咧咁即係由佢應該係大概98年就遇到呢一個 Robert 之後咧，咁出咗呢啲事啦。其實佢一路都冇出過聲嘅，即係一路都唔敢出聲，就係、是、因為驚俾人哋報復。雖然佢走得甩，但係都係嗰句啦，我唔知幾時喺街角就遇翻你噶嘛，咪好大鑊係咪？咁所以咧，佢但係點解呢件事會即係佢呢啲遭遇後屘會有人知咧？就係因為佢同佢一個密友講咗佢自己啲遭遇，佢唔敢同警方講，但係同密友講。嗰個密友咧知道咗呢一個 Robert 係咁 PK 嘅時候咧，佢咧就走去告密嚇。咁呢個大致上應該係98年嘅時候，警方曾經收到嘅一啲線報嚟嘅。咁啊知道佢咧，即係呢一個 Robert 咧係有問題嘅。咁但系其实就系话咯，你98年嘅时候，即系呢个加拿大呢个卑斯省嘅警方已经知咁多嘢，但系你又唔行动，即系又咁迟缓。咁同埋咧就俾人诟病咧，就话加拿大咧嗰个 DNA 库咧嗰个发展咧嗰阵时系非常之即系好慢啊，即系完全咧系好多嘢系唔系互通啊，或者嗰个储存库啊都系唔够好啊，甚至唔够好系冇啊，冇呢个储存库啊，所以咧根本咧佢哋查一样嘢系查到鬼死咁慢，蜗牛咁慢，即系就算攞到啲 DNA 证据咧，都唔可以做到啲乜嘢啊！就系咁多年里面咧，就令到更加多人受害啊！系咪先？系咪令人哋好激气先？其实喺呢一个 Robert 被人拉了之後，咁啊當然頭先講嘅咧就話佢有好多個罪名啦，即係就話有廿幾條人命咧都係即係關佢事啦。咁其實即係呢啲其實都係就係攞到呢啲證據就已經入咗佢數嘅咯。佢係唔認噶嘛，佢由始至終都話自己咧係冇殺人 嘅 喎， 俾人屈嘅， 俾人屈嘅，甚至乎後期咧亦都有出書咧就話自己俾人屈嘅嚇。咁啊，究竟咧之後又發生咩事咧？我哋聽聽先。 呢宗農場大屠殺案，當中死者之多，手法之殘忍，兇手之冷血，固然令人髮指同埋震驚，但估唔到連審判嘅結果一樣令人難以接受。2007年 ，Robert 先被檢控官控告6項謀殺罪，其餘20項罪名就打算押後幾年再審。當大家都認為喺鐵證如山之下 ，Robert 一定會被判一級謀殺，終身監禁。點知？结果只是被判二级谋杀罪成，25年内不可以假释。很多市民以及受害者的家属对这个出人意表的结局非常不满，认为对 Robert 实在太仁慈，完全彰显不到法律的公正，亦都对不住几十条无辜牺牲的人命。 点啊 ，Doctor 龟姑王对于这个判决满不满意啊？需不需要上诉啊？ 不理解加拿大的那个在法律上面的角度怎样看咯。 是。 嗱，冇错嘅，好老实讲，我哋真系揾唔到一个好大实质嘅证据，去证明佢整个杀人嘅过程，因为冇一条尸系验得到嘅吓。但系喺呢个判刑里面，大家都觉得，咦？如果大家深信佢真系有杀到嘅话，咁点解会喺呢个叫做二级谋杀呢？吓，虽然香港冇分呢样嘢啊，但係問題就好得意啦，咁樣啊，我同一級謀殺嗰個分別啊，最大的分別係一級謀殺係唔會有得放翻出嚟噶嘛，呢個仲有機會出翻嚟啊嘛，咁佢一個連環懷疑一個連環殺人犯，你咁樣放翻出嚟，對社會係一個好大嘅危害嚟噶。 嗯，不過一級嘅意思即係話佢證明到，即、就、係、是、毫無疑問地，你係長時間咁去部署嚇，即係好處心積慮去做呢件事咯。二級咧就係、是。即係再安全啲啦，即係覺得你未必係咁嘅，有少少似誤殺咁咯，類似。 但 係 其實佢有認到喎，成個 case 佢唔係唔認喎。 嗯。 啊，咁樣嘅部分佢係有交代嘅，因為咧嗱，當時咧因為揾 DNA 咧，我哋只係揾到啊，講緊係30個左右啊嗰、那個 case。 嗯。 但係警方覺得佢唔止殺咗30人，因為有好多妓女失蹤。 嗯。 咁佢嘅做法就係、是，無間道啦，揾卧底。去套去料啊， 系 啊，咁啊就喺监仓里边咧，就揾一个警察就扮呢、這个呢、這个狱系啦，有个室友啦， 室友 啦，咁咧就同佢啊套料，喺呢个过程里边咧，佢就讲咗句说话，佢就即系唔止一句啊，即系其中一个关键就话，佢又话佢自己杀咗59个， 49，佢话要储多一个， 要储系49个，佢希望杀够50个。然之後再殺25個，咁其實咧，你可以話佢係戲言，但係我深信拎得上去法庭嘅就唔止呢幾句嘅。 嗯，但係都話Mel講緊嗰只狂妄啦，可能覺得咧，我殺人殺得多幾威，殺人王喎咁樣。不過頭先阿鬼姑王你講呢、這個，即係佢承認殺多咁多人咧，其實都係後話啦，因為佢喺呢個2007年嘅時候咧。即係頭先講呢個判刑嘅時候咧，咪話去首先搞掂佢6宗先啦。你之後再幾多少就大家即係覺得要對啲家屬有個交代啫。 係。 咁但係因為你一時間你唔可以話，哇！你殺咗20幾個，即係逐單去搞咁啊，搞唔曬。你即係有即係有排都搞唔掂咯，仲要使幾多少公帑係咪先？ 其實唔係幾多單問題啊。如果係有嘅，一單都夠 嘅。係咪？ 我殺一單同埋我殺100單，其實一樣嘅就結果係啊。 咁但係一單又驚藏佢唔入嘛，係咪先？整夠6單咁，等大家咧就再。憤怒啲咁樣啦，憤慨啲啦，起碼呢6單咧就似乎就應該係證據比較充足啲咯。 當然，因為喺個環境證供下，真係揾到幾十人嘅 DNA， 咁、警方都冇得唔跟噶嘛，即係都唔會話過一過算啦。另外嗰啲就揾到啫，唔告咁啊。我覺得關係因為揾到啲證據。 但係大家可能會覺得好荒謬咯，喂，已經鐵證如山啦，咁 DNA 喺你屋企發現，又有啲咁嘅證物，頭先講嘅有咩啊？嗰啲身份證啦， 身份證 或者係佢哋嘅。殘少部分的殘肢啦， 頭骨嘛， 頭骨、 那個、有兩個大木桶裡面就找到一個劈開了頭骨，分別來自兩個人的， 因為整個過程我們最多就算怎樣都好，我們都是那句，他一直在處理屍體的， 是不是他殺，是不是他殺人呢？根本來講真的沒可能找到個證據出來。 但當然大家又會覺得，喂，不是，剛才不是說有個女仔不是說見到他即是生勾勾劏人嘛，有個走得甩的又說他刺他的肚嘛，不過這些都是即是會不會因為那個證人啊，那個身份啊，他那個即身體狀況，因為吸毒啦，吸得咁緊要，可能真係證供唔夠， 都未 安全啦。 但都未去到呢個位喎。嗱，好老實講，俾人吉肚嗰個走得甩嗰個，佢吉佢肚啫。啊，佢係未死噶嘛？你明白啊？你 話流血還七孔流血， 佢係傷人啫，佢傷人。你證明到佢係呢一刻我有傷到呢個人，唔係代表下一刻我會殺咗下一個人啊嘛。係另一個人嘛。第二樣嘢就係嗰個阿 Lin 見到佢剝人哋皮嗰度。他看到他那下已經那對腳已經在眼的水平已經吊起了、已經剝了皮了、你只可以亦都是那句你看到他劏緊不是代表他的殺 他的、就是處理緊個屍體 還有會不會是幻覺呢這樣是的始終、或者有人會覺得喂你這樣你真太仁慈了對於這些這樣 PK 怎麼可以這麼仁慈、啊、是不是當然你、作為死者的家屬更加沒可能會接受當然 是很生氣的一定是的咁啊，同埋咧，即系啲人都话，如果你喺美国啊，你都唔知判到几多百年，几多世啦，要坐系咪先？ 系啊，美国佢都好夸张啊。 系啊，坐几百年啊嘛，啲几千年都有噶嘛。所以佢就话咧，即系啲人咪话觉得，哇！而家你话最少坐25年啦，最少坐25年。咁阿喵就话，25年后都唔会俾佢出嚟噶啦，系咪先啦？ 我觉得系咯。 点向公众交代 ？In case 其实在于一个咁嘅变态杀手，你判佢死刑，佢都系冇一条命啫嘛。咁。我覺得不代表死刑是對他一個殘酷的決定的 但是家屬就不妥了 我覺得即兩邊即受幾十年在個獄中要坐幾十年監的、那個、對一個人的懲罰 重大折磨 我會當然我不知道他裡面會受到怎樣的對待啦即會不會原來你一衰埋這些呢你在裡面就未來幾十年你都很不得閒 還有好像達馬這樣的下場也有啦達馬就是被個室友捅死的嘛被個黑人但係啲人會覺得哇，咁你都受得唔夠苦多咯，咁樣你幾年咁啊已經俾人捅死咗啦，咁啊 死刑太過一了百了啦，係 啦，條氣都係好唔順噶啦，咁樣咁作為家屬一定係咁諗噶啦，咁但係都好多人話唔公平喎、這個判決，咁啊甚至乎咧最即係天怒人怨嘅就係呢一個咁嘅殺人狂魔竟然咧走去出書去牟利係嘛？ 咁呢件事係咁嘅，咁啊其實就係本書咧就已經出版噶啦。咁喺亞馬遜度上架啦，咁其實之前咧仲要有啲宣傳添喎，咁但係又好短時間內咧，就即係網上好多聯署嘅一啲聲音咧，就令到亞馬遜將呢本書下架噶啦。咁其實件事就係好有策劃性嘅，咁因為你出一本書，咁其實你出啲咁有爭議性嘅書咧，咁你要揾啲出版商噶嘛。咁其實本身嗰個咧係一間自助式出版書嘅出版商嚟嘅，就喺美國呢個科羅拉多州嘅。其實呢他亦都本身有些 corporate guideline 就寫明就不可以為一些在獄中仍然坐緊監的人出書的很有這個的商業道德的但是其實為什麼本書最後都出版到呢原來件事有一點 QK 的就是呢就是 Robert 呢先將他的手稿送了他放棄了版權的送了給他的嗰、那個獄中裏面其中一個喺監獄裏面識嘅朋友，而呢個朋友將佢交俾佢出面嘅一個接頭人，而呢個接頭人再揾另一個人按嗰份影印嘅手稿打翻出電腦度，於是者成年之後咧，先將呢、這個soft copy 啦，即係呢啲文字咧就交俾嗰個自助出版商去出書，其實係避開咗好多啲商業道德上嘅事情嘅，因為佢係唔可以為獄中受即係坐緊監人出書嘛，咁但係個出版社就係我唔係幫佢出啦，我幫緊啊邊個出啫嘛。咁當然啦，最後件事以一個咁取巧嘅形式上架，咁呢本書就叫做In His Own Word 咁樣，即係佢自己。而呢本書裡面咧，亦都係不斷地提及就係佢話自己係被屈嘅，係啦無辜嘅，咁樣啊好非常之洗不低頭嘅。咁本書咧就喺上咗架大概3.5小時咁啦。咁就即亞馬遜雖然收到啲 noise， 仍然俾佢上架。一段其實一本書咁大嘅 noise， 其實3小時你可以賣好多噶啦，估計。咁就三個零鐘頭啦，就下咗架啦。咁呢個係 Robert 咧，咁啊頭先談及啦，佢對一啲受害者嘅家屬嘅傷害就唔係一次半次。咁啊，有啲人就認為亞馬遜喺呢件事裏面咧， 係協助咗呢個 Robert 咧，對一啲受害者嘅家庭咧作一啲 係噶 傷上加傷。 所以唔係點解嗰陣時用屍案嗰個黃大偉啊，咁多人即係佢成日周圍賣自己劇本啊嘛，人哋都唔就係、是、唔買你帳，係咪啊？我做咩要益你啊？係咪先？ 喂，但 係我好想要你。 但係呢個 case 我覺得有少少特別。頭先話亞馬遜咧三個鐘頭裏邊就落架，你又覺得佢啊三個鐘頭裏邊咧呢個咁嘅 top 應該可以賣好多，但我調翻轉我覺得咧賣唔到啊本書。我原因就好簡單，就講到呢樣嘢啫嘛，就話如果我話我句句我都係話冤枉嘅， 係 有乜好睇 啊？ 有乜好睇啊？你寫本書幾口冇用啊？單單我都係冤枉啊，差人屈我，咪最多講啊，我差官點樣俾人打，係嘛？咁唔好睇。如果我單單認曬佢嘅，我點樣部署殺呢個人？點樣去鋸佢？鋸邊度先？ 佢應該抄啊，辛普森啊嘛，辛普森嗰時咪出咗本書叫《If I Did It》。 系， 如果我有， 如果我有，我会点样做 啦？唔系，如果我真系杀过我老婆啊， 系， 跟住里面就写话我当日点点点点点，但我话呢个古仔嚟噶咋吓， 系， 我甩咗身噶吓 咁。咁样就卖得啦，但系如果成本书喺度申冤，我谂真系唔会好卖得。 怪之得要去啲自助出版商啦，中间冇咗编辑呢个位，本书个 marketing 真系争紧。 咁啊，但好难讲，佢恶名昭彰到咁啊，即系可能啲人为咗少好奇啦，睇下会唔会有两三句爆料咁都好啊，系嘛？咁样都会走去买嘅，都但系系咪都系好好买啊？ 因为嗰个博脚有讲过嘅，咁啊，曾经有人讲就系话佢咧会将呢本书嘅收益咧就10% 就捐去啲慈善组织嘅，咁、但系嗰个博脚咧。咁啊就話就係其實佢當時咧呢件事係攞咗$2,500出嚟美金，咁佢話收得翻咧， 都 咁佢已經誒好安慰噶啦。 係 啊，如果話再收得翻呢個 over 2,500咧，就係錦上添花嘅意思嘅啫。咁啊，最後相信佢就未能如願以償啦。咁但係就大家都會好 challenge 嘅，就係意思係一個喺個加拿大呢個咁高設防嘅監獄裏面，點解呢個犯人可以將一啲咁嘅資料傳送到出監獄以外呢？咁呢個當時就有另一番爭論喺度嘅。 哦，佢當寫信咁寫俾個 friend 可能。 可能 逐篇咁寄出去都得嘅，冇話唔得嘅。咁人哋講自由啊嘛，係咪先？ 咁係，如果唔係唔會判咁輕啦。 咪係真係啊！咁啊，講翻啦，嗱呢個罪犯嗱，每一個都話每個罪犯咧點樣煉成嘅咧，都係好多時同佢個家庭背景佢嘅關係啦。咁又有見到阿林國雲影子喎，陰公。咁就話佢咧就點講咧？嗱，有樣嘢相同嘅就係屋企都係有啲叫做家族生意啦，即係林國雲屋企就開電單車鋪啦。呢個 Robert 咧屋企咧就開農場啦。咁阿爸阿媽咧就係喺90年代過身之後咧，佢同佢阿哥啦，同埋佢嘅另外姊妹，但係主要係佢同佢哥運作啦，就去承接咗呢個農場嘅。咁原來睇翻轉頭咧，細細個嘅時候咧 ，Robert 已經唔係好妥噶啦。咁点唔妥呢？又似阿 Lam 林国云，就话佢咧都系好憎冲凉嘅，喂水嘅，咁咧就成日都系，因为不过有样嘢特别嘅咧，就系佢因为由细到大都系猪场长大啊嘛，咁咧就惯咗啲臭嘅臭味嘅，咁样无臭不欢嘅，咁成日都即甚至乎大个咗咧都唔冲凉嘅，唔中意冲凉嘅。 哇！咁啲妓女好慘啊，佢係要揾啲妓女，自己又唔沖 涼。 我諗收貴幾倍啊！ 梗係啦，喂，其實妓女首先你要去個豬場同佢咁樣發生關係， 喺豬場啦已經慘啦，仲要咁，仲要佢唔沖涼， 所以嗰股唔係慷慨，嗰股係即係嗰啲可能係啲特別嘅費用嚟，可能係。 但我覺得佢係似嗰啲精神病漢咧，即係嗰啲一身臭味同埋即係成日攬住垃圾噶嘛， 係 即係。有種咁嘅feel喺度咯， 嗰啲啊，誒正啊！ 系咯，咁所以咧就已经系觉得即系佢都可能系有啲心理嘅问题啦。咁人哋就即系去翻抄翻佢嘅历史咧，就话佢阿妈咧就是一个 dominant， 即系好似阿林国云受佢爸爸影响咁啦。反而佢就受佢阿妈影响嘅嗰度多啲嘅，就话佢阿妈咧本身就一个咧劲中意操控啲仔女嘅，就叫佢哋嗱翻学还翻学，最紧要翻嚟农场帮手，阿猪场帮手咧就喂猪咁样。啊、就要他们成日做一些污糟邋遢的事，同埋要好顾住个个屋企嘅生意咁样咯。咁就话佢咧有一个习惯咧，就系中意咧匿喺屋企嗰啲好大只嘅猪嘅猪壳里面咧， 即係劏咗嗰啲豬。 係啦，佢就當一個係一個避難所咁啊。 哦，嗰度一般人都唔會揾到去嘅。如果你大家僆仔試過做錯事揾地方匿嘅， 嗯嚇，但匿喺邊有試過？匿喺最匿極 咪匿牀下底同埋衣櫃最叻㗎啦。係 匿喺嗰啲誒牀下底同衣櫃啊。 係啊， 匿喺窗簾後面，但係對腳啊喺度嗰啲 咧。有啲人咪中意匿喺咧誒公園咧，咪有啲誒。好似個我嗰時我 friend 係中意匿喺咩咧？公園嗰個上下梯啊，咪有啲好似嗰個 屋仔咁樣， 一個桶啊，水管咁嘅咧。 乜你呢個年代？我唔係呢個年代，唔好意思啊，我玩嗰啲升鐵上下梯係冇個桶， 辣攞油嗰啲啊。 係 你走啊，你戰前啊嘛。咁啊，呢個 Robert 啊，就匿喺一個咁奇怪嘅地方嘅。 即係小朋友都係咁嘅，做錯嘢啊，望住個牆角啊，當啲人見唔到自己咁。嚇！ 咁我後屘諗起咧，就話佢頭先咪話將嗰啲手手腳咪養喺嗰啲。让在那个头的壳里面，即其实他不是幻想他自己躲在豬壳，即他可能有些即很怪的想法。 我觉得他当那些死者受害者不是人的对待，当他豬的对待，即平时看到肉啊骨啊，完全离开了那个人的概念。 但他这个阴影这样来，我觉得真的跟他童年很有关系，因为 他去到大个他要这样去杀人，这么残忍。因為他小時候受到可能他自己即個精神受到很大的創傷，他才會躲去豬殼那裡，那麼多地方不躲。他到了大個了，農場已經是他的，他又將自己小時候童年陰影全部去將他發洩出來、 有專家就分析就說他因為太過多負面的東西在身體裡面、他就透過譬如說去殺人去殺一些妓女，令到他覺得自己好像好即係佢好迷戀嗰種味道啊，即係殺人嘅味道啊，劏豬嘅味道啊，殺生嘅味道啊， 血腥嗰啲味， 血腥嘅味道，令到佢咧得到一種安慰，一種快感。 但佢呢一種咁樣安慰快感，即係將自己嘅快樂就建築喺人哋痛苦身上。 呢個當然 嗱，但佢有少少唔同嘅地方就係、是你話佢狂妄，但係記住佢係欺負弱勢社群嚟狂妄。如果佢真係要一種發泄嘅，佢其實佢如果你一個英雄好漢，你上擂台打得㗎，一樣發泄到你㗎。你喺擂台打死人都得㗎，冇問題嘅咁打法。但係問題我問題就係、是、佢就揾一啲弱嘅，依、這、呢個吸毒嘅呢、這個妓女啊，我就揾佢落手，一定落到手。即係其實佢根本就冇自信心。 即係好冇自信心的狂妄。 係啦。 同埋佢身邊人就話佢平時好靜啊嘛，好安靜啊嘛嚇。咁但係佢做嘅嘢係咁變態，同埋佢係會即係叫好多人嚟開 party 啊嘛。咁啊啲人都話啦，其實佢係借住呢啲咁嘅好似好歡樂嘅環境，令到自己得到一種即係安全感啦、安心啦、 掩飾、 掩飾啦，係啦，甚至乎咁亦都就係話點解即係佢可以咧會點解即係點解會諗起將嗰啲人啊攞去喂豬啊？即係除咗掩飾罪行，有冇其他？心理上的一些問題， 我覺得貪方便，懷念都是， 我覺得都是最好處理屍體的方法。一般人想怎樣處理屍體想到頭都爆的嘛，是的，剛剛最近這宗香港那宗 走到台灣那宗，你想想想這些這樣的竅出來 都已經、他以為過到骨了，何況他現在我不同，我現在我有個豬場，我有光明正大處理這條屍體， 我覺得他是貪方便， 會不會一種行為藝術呢？哇，行為藝術，即係好似阿周海亮曾經諗過，即係將爸爸媽媽嘅肉咧，咁樣就即係變成免治咁樣就叉燒飯咁樣啦。即係其實我成日覺得呢啲啊，即係佢覺得係一個藝術咯，即係覺得自己好勁咯，諗到呢啲咁嘅橋出嚟。 我覺得佢其實本身以前試過揾豬肉嚟喂豬嘅，應該即係如無意外，佢都唔當嗰啲死者係人嘅 啦。係咁啊，肯定啦，呢、這個即係好唔尊重生命噶啦，咁樣。所以咧，即係佢阿媽係咪一個，即係人話佢阿媽咧就一個都係一個即係好大影響嘅人啦，即係都係間接咧造成呢啲悲劇嘅發生嘅，即係搞成一個個仔變成咁樣咯。 會唔會佢媽都係佢殺嘅？ 阿爸阿媽都死埋喎，係喎。 係啊， 哇！真係 家族 真係真係唔出奇噶，係咪先？ 但係根據一個差人講翻出嚟咧，透露翻咧，其實佢經過佢哋嘅調查之後，相信咧佢第一次殺人係1991年。 嗯， 即其实他很早期的时候，即是开始失踪者的时候，即他们都看回转头怀疑根本那些人都是他杀的，那就不是去到九七九八年才开始杀人，只不过那时候就即件事慢慢即有露了底， 开始发酵了， 是至于其实实际上呢真正死的人是多少呢，或者死在手上是多少呢，都是 一个谜， 是 的，但还有一个谜， 怎样 啊，谜就是由头到尾都讲紧佢哋两兄弟一起住噶嘛，咁硬系点解系都要 啊，淨係告一個呢？ 咁因為其實佢呢個細佬等於林國雲嘅細佬咯，佢冇參與過咯，話自己啊，亦都冇證據證明佢參與過啦。咁而且咧，佢最初露底嘅時候，嗰個人即係都係話佢俾佢傷害啫。咁但係咁，佢呢個細佬咧，原來咧後有後著噶，後嚟咧又俾人告嘅，知唔知啊？因為佢細佬有上電視啊嘛，個樣咪露曝咗光嘅。咁話説咧，原來有一個女人咧，即係突然間喺個電視度見到佢咧，佢發咗癲。即係佢話：，誒咪就係佢咯！原來嘅佢當年咧，原來就曾經即係捉咗呢個女人咧去強姦啊咁樣。係、 啊、 性侵犯過人嘅佢係佢細佬。 即係都唔係一個好人嚟嘅。 係 啊，都有即係呢件事好似都係依兩年發生嘅啫。 所以唔排除佢細佬係有份咯件事。 但係佢細佬就當然強調話佢係乜都唔知嘅。 梗係啦，個個都咁樣講啦， 孭咗即係阿哥攬上身，阿羅拔攬上身，細佬。 喂，大佬，人哋即系呢个官方，净系为咗告呢一个 Robert 已经使咗咁多公帑，仲要告得咁差啦，成件事啊，即系令到佢又唔可以一级谋杀啦，即系已经好大镬噶啦。你再整多个出嚟，分钟又话无罪释放，咁啊真系死啦！ 唔系，第一最惨一样嘢，如果佢细佬真系有做过咁计咧，系一个社会危机，一个计时炸弹嚟噶嘛。吓，你两个人去做呢啲连环嘅谋杀案。你放咗一個唔去搞佢，嗰、那個人佢可能心諗啊，你哋既然都唔懷疑我，咪做多幾單咯。 所以咧，其實有人咧就黐佢大字報，周街黐佢細佬呢個 David 嘅大字報， 提醒人啦、 啊，提醒佢話其實佢係一個危險人物，佢而家周街走啊，大家小心啲啊。 即係對佢嚟講係另一種嘅懲罰嚟嘅。 係啦， 即係如果佢 care 嘅話， 咁作為加拿大嘅奇案迷東粉嚟講，你在呢個卑斯省住的話，你怕不怕？ 你嗰排有冇食過豬扒先？ 豬扒咩？ 腸仔同煙肉 但係聽聞佢係一個無牌的即係無牌嘅呢個農場，所以咧佢唔係真係喺市場上公開發售嘅，即係私底下賣俾啲 friend。 所以嗰 可能賣翻俾條村嗰啲嘅啫。 條村嗰啲嘅。 嗰時如果警方有留意，有啲哇，有啲人可能變態嘅，知道啲肉類可能係咁樣餵飼出嚟嘅話咧。大舉手扣，可能會在從中捉到另一些變態狂魔都唔定。即係呢啲豬肉是用人餵出嚟的正啊！咁啊，即係呢啲咁樣嘅變態咧，可能原來你其他故事都唔定。 係，到底你有冇曾經食過咧？祝你好運啊！今日時間夠啦，我哋下個禮拜二再見，拜拜。 拜拜。